恭读《创世纪》第十九章。黄昏时，那两位使者来到了索多玛，罗特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。他一看见他们，就起身前去迎接，伏伏在地，说：请二位先生下到你们仆人家中住一夜，洗洗你们的脚，明天早起再赶你们的路。他们答说：不，我们愿在街上过宿。但因罗特极力邀请，他们才转身跟着进了他的家。罗特为他们备办了宴席，烤了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尚未就寝，隔城的人，即索多玛男人，不论年轻年老的，没有例外，全都来围住他的家，向罗特喊说：今晚来到你这里的那两个男人在哪里？给我们领出来，叫我们好认识他们。罗特就出来，随手关上门，到门口见他们，说：我的弟兄们，请你们切不可作恶。看，我有两个女儿，尚未认识过男人，容我领出他们来，任凭你们对待他们。只是这两个男人既然来到舍下，请你们不要对他们行事。他们反说：滚开。继而说：来这里的这个外邦人居然做起判官来，现在我们待你比他们还要厉害。他们虽用力向罗特冲去，一齐向前要打破那门，那两个人却伸出手来，将罗特拉进屋内，关上了门。又是那些在屋门口的男人，无论大小都迷了眼，找不着门口。那两个人对罗特说：你这里还有什么人？带你的女婿、儿女，以及城中你所有的人离开这地方，因为我们要毁灭这地方。由于在上主面前控告他们的声音实在大，所以上主派遣我们来毁灭这地方。罗特遂出去，告诉要娶他女儿的两个女婿说：起来，离开这地方，因为上主要毁灭这城。但他的两个女婿却以为他在开玩笑。天一亮，两位使者就催促罗特说：起来，快领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逃走，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遭灭亡。罗特仍迟延不走，但因为上主连续他，那两个人就拉着他的手，他妻子的和他两个女儿的手领出城外。二人领他们到城外，其中一个说：快快逃命，不要往后看，也不要在平原任何地方站住，该逃往山中，免得同遭灭亡。罗特对他们说：啊，不，我主，你仆人既蒙你垂爱，又蒙你大显仁慈，得以保全我的性命，但是现在我不能逃往山中，怕遇见灾祸死去。看，这座城很近，容我逃往那里，那只是一座小城，请容我逃往那里。那不只是一座小城吗？在那里我可保全性命。其中一个对他说：好吧，连在这世上我也顾全你的脸面，我必不消灭你提及的这座城。你赶快逃往那里，因为你不到那里，我不能行事。因此那城称为祖哈尔。罗特到了祖哈尔时，太阳已升出地面，上主遂使硫磺和火从天上上主那里降于索多玛和哈摩拉，毁灭了这几座城市和整个平原，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和地上的草木。罗特的妻子因回头观看，立即变为岩柱。亚巴朗清晨起来， 到了以前他立在上主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哈摩拉以及整个平原一带眺望，看见那地烟火上腾，有如烧窑一般。当天主毁灭平原筑城，消灭卢特所住的城市时，想起了亚巴朗，由灭亡中救了罗特。罗特因为他住在佐哈尔，并与他的两个女儿离开佐哈尔，上了山住在那里。他和两个女儿同住在一个山洞里。长女对幼女说，我们的父亲已经老了，地上又没有男人依照世界上的礼俗来与我们亲近。来，让我们用酒将父亲灌醉，与他同睡，这样我们可由父亲传承后代。那天夜里，他们就用酒将父亲灌醉，长女遂进去与父亲同睡。女儿几时卧下，几时起来，她都不知道。第二天，长女对幼女说，看，昨夜我与父亲同睡了，今夜我们再用酒灌醉他，你好进去与他同睡，由我们的父亲传承后代。那天夜里，他们又用酒将父亲灌醉，幼女遂进去与他同睡，女儿几时卧下，几时起来，她都不知道。这样，罗特的两个女儿都由父亲怀了孕，长女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摩阿布，是现今摩阿布人的始祖。幼女也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本阿米，是现今阿蒙子民的始祖。